已经由现在分词转为一个连词，表示 if 如果。好了，事实上呢，许多的这个维生素呢，并不是存在于我们的有机体当中，所以说呀，我们必须要摄入额外的维生素。The body simply gets rid of them 又是一个固定的短语，而身体只是会 get rid of them。Get rid of something， 大家标一个星号，是本段的语法重点。Get rid of 表示消除、删除的概念，或者有时呢，也可以，当然在本文中我们就得译作排泄掉了。除了可以使用 get rid of， 我们依然可以采用 do away with、wash away， 或者是用单独的动词 eradicate、eliminate、abolish。好了，下一个句型结构 ，It is even harmful to put too much of what what。It is harmful to do something. 注意，这是一个固定的结构，做某事是有害的。It is harmful to do something.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采用 It is no good to do something. 但是大家注意啊，如果我们用这个 It is no good to do something 这种表述呢，严格意义上讲它是错的，因为 no good 在做表语时呀，我们应该用动名词做真实主语。It is no good doing something 也表示做某事是没有好处的，是有坏处的。下面我们再看下一句 This has been found to be true of what I mean what what 大家把这个固定的句型结构记好 Something has been found to be 加形容词表示证明某事是什么什么样的 Something has been found to be 加形容词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这就证明 True of what I mean A and B 注意这个结构 B true of 加上名词表示什么什么也是这样，什么什么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从这一段呀，我们可以发现呀，这个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啊，大量的摄入本身就有害处。 而缺乏维生素 B1 呢，又会引起神经炎、脚气病、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生长迟缓。缺乏维生素 C 会得坏血病，抵抗力也会下降。而缺乏维生素 D， 儿童呢会得佝偻病。而成人呢会引起骨质疏松症。What foods supply what vitamins? Here is a quick general idea. Vitamin A for the health of the eyes, skin, teeth, and bones is found in green vegetables, fruits, eggs, liver, and butter. Vitamin B1 which helps the nervous and digestive system and prevents certain diseases is found in cereals, pork,and liver. Vitamin B2 is found in milk, eggs, green vegetables, and meats. Vitamin C, which helps bones and teeth, is found in tomatoes, certain fruits, and vegetables. These are only a few of the most important vitamins the body needs.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What foods supply what vitamins? 这句话的模式呢，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什么样的食物提供了什么样的维生素。Supply, 大家注意，这在英语中应该算是一个上限词。什么是上限词呢？就是它的文体用的非常的正规，表示提供。Supply 做动词时表示 provide, offer, 提供。通常我们说为某人提供某物 ,supply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或者是 supply something for somebody, 都是对的。而且 supply 做名词时可以表示食物的供给、补给 supply。好了 ,here is a quick general idea, general idea, 大家把它下划线。general idea 一般在口语交际中表示粗略的谈一谈。所以这里 ,here is a quick general idea, 表示我们接下来粗略的谈一谈。这是一个很口语化的说法。所以下面看啊。下面我们提到了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对什么什么有好处。Vitamin A for the health of what what. Vitamin A 后面 for what what 对什么什么有好处。大家注意 ，for 引导的整个这一部分我们应该处理为插入语，可以先堵住不要看，这样这句话的句型结构就一目了然了。Vitamin A is found in green vegetables， 是吧？Be found in 表示存在于什么什么当中，维生素 A 呢存在于这个蔬菜呀、水果呀，还有这个肝脏呀，或者是黄油、鸡蛋等等等等东西当中。For the health of what what 对于什么什么的健康有好处，比如说对于眼睛、皮肤、牙齿、骨骼的健康都非常的有好处。那接下来的句型结构又是一样的。 Vitamin B1, which helps the nervous and digestive system and prevents certain disease. 大家把 which 引导的这一部分整个再用括号括起来。这个定语从句不看，这句话的主干结构又泾渭分明了。Vitamin B1 is found in cereals 什么什么，又是 be found in 存在于什么什么当中。所以维生素 B1 呢，它是存在于谷物呀、猪肉呀、猪肝当中。那么是什么样的这个维生素 B1 呢？这个时候我们翻译的时候，再把翻译了主干，再把定语从句给它拿出来。维生素 B1 呢 helps what help 直接加宾语时表示 be helpful to 对什么什么有帮助有益处。所以维生素 B1 呢对人的 nervous system 神经系统 digestive system 消化系统有好处，而且可以 prevents 表示预防，预防某些疾病。那么现在谈到了维生素 A B1， 那么下面就要谈到 B2 了。 Is vitamin B2 is found in milk, eggs, green vegetables and meats be found in， 看来整个这一部分的行文呢都采用了 be found in 这个结构，再一次体现了上一次课我提到的 parallelism 写作中的排比句式。维生素 C， 那么下面大家还可以把 which 引导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呢用括号括起来。我们先来看主干。 vitamin CIs found in tomatoes, certain fruits and vegetables be found in. 四个 be found in 排比结构。好了，所以维生素 C 啊常见于 tomatoes， 美国英语呢是把西红柿读作 tomatoes， 英国英语读作 tomato， 美国英语读 tomatoes， 还有某些水果呀、蔬菜当中。那么维生素 C 有哪些好处呢？ Which helps what helps 依然理解为 be helpful to 或者是 beGood too 对什么什么有好处，它是对人的骨骼和牙齿有好处。 These are only a few of the most important vitamins the body needs. 那么以上提到的 only， 大家注意这里要理解为 simply merely 只不过是什么什么罢了，以上提到的也只不过是最重要的几种维生素罢了。 A few of the most important， 我们把全文呢整个都过了一遍，但是这里啊全文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现象，那就是这个所谓的词的转类问题。什么叫转类呢？一个词由一种词性转到了一种你根本无法想象的词性，那就是本课重点中的重点 providing， 由现在分词转为了连词。我们都知道英语中有些这个 ing 形式 ed 形式啊，它们不仅可以转为这个所谓的连词，还能转为介词，甚至还能转成名词。像 providing、provided、supposed 这三个分词都可以转为连词表示如果。再比如说这个 considering， 考虑到什么什么，它是转为介词。 including 包括转为介词。再比如说像 given， 本来被给嘛，这是一个过去分词，但是它转为介词之后表示具备了什么什么样的条件。所以说这个转类呢应当是我们今天学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用法，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用法。另外一个重要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今天这一课和上次那一课我们都提到了 help 这个动词，而且都提到了 help 它在加宾语时呀，后面的宾语补足语可以用 to do something 也可以用 do something， 用带 to 的和不带 to 的不定式都是对的。其实呢它应该是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体系的问题，那就是英语中我们经常所提到的九个半动词宾不省 to。 为什么九个动词还带个半个呢？ help 这个动词既可以加带 to 的不定式，也可以加不带 to 的不定式做宾补，二者兼可，所以它算半个动词。剩下的九个动词呢，严格意义上讲都要用不带 to 的不定式做宾补。有四个：看、see、watch、notice、observe。 有两个感官：hear、feel。 有三个使动词 make、have、let， 他们后面所带的宾补统一用 do something 而不用 to do something。 好，英语学习当中呢会出现词汇转类的情况，当人体摄入了不同的食物也会出现像英语学习当中这种转类的现象。比如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实验发现，虾等软壳类食物当中含有大量浓度较高的衣五价砷化合物，这种物质食物体内呢本身是对人体没有任何毒害作用的，但是在服用维生素 C 之后，由于化学作用使原来无毒的衣五价砷，也就是无氧化砷，转变为有毒的三价砷，又称为三氧化二砷，这就是人们俗称的砒霜。 所以呢，大家在服用维生素 C 期间呢，应该忌食虾类这样的食物。此外呢，如果在空腹的时候服用维生素，会在人体还来不及吸收利用之前，就要从粪便当中排出了。如果维生素 A 等脂溶性维生素溶于脂肪中，才能够被胃肠黏膜吸收，所以应该在饭后使用，才能够较完全的被人体吸收。由此可见呢，服用维生素也要讲科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一次祝大家身体健康。 Catch you later, everybody, and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everyone.

There's always on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 and it's h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and need some distraction. Oh, beautiful relief. Memory seeps from my veins. Let me be empty. Escaping one last time.